人的家庭旅行，3w.allyou.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许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能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是上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东西南北同说相声，说学逗唱其乐融融。这周我们为您奉上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声老艺术家、相声青年新秀表演的作品。上半段呢，为您展播纪念侯宝林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晚会当中的一段实况，是由范军、蓝城合作的。河南是戏曲大省，也是曲艺大省，从艺者甚多，群众基础极佳。范军的访学在曲艺界都是很出名的，下面这个节目就展现了范军在这个方面的优长之处。好，请您欣赏范军蓝城的表演，先请出主持人瞿玄和。 两位表演者，一位是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享誉中原的相声名家范军，和创作型的相声名家韩蓝城，他们是师徒俩。范军的师父是韩蓝城，韩蓝城的师父是马季，马季的师父是侯宝林。就从这个师承关系，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相声艺术之术它的传承关系，它的薪火相传，它的根深叶茂。掌声有请韩蓝城、范军，永远的笑声献给大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对， 我国相声巨匠、一代相声宗师侯宝林先生诞辰100周年， 对， 我们向这位伟大的相声大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缅怀。也向所有热爱相声的观众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谢意，谢谢朋友们对中国相声的支持和厚爱，谢谢。 谢谢。 相声是中国的传统的民间艺术， 对， 大多都讲究口传心授， 一代传一代， 所以说我们的师承关系颇为讲究。 嗯， 大家对我旁边这位老先生还有印象吗？蓝城先生，当年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聪明的巨物，新疆味满满的皮，放驴小子都是他弄的。 过去的，过去的， 这不是外人啊，这是我的师傅。刚才主持人说得很好啊，你看蓝城先生的师傅是马季先生 啊，你得叫师爷。 马季先生的师傅就是侯宝林大师， 那是你老祖。 很遗憾呐，因为我年轻，我没有见过侯宝林大师。 那没办法， 但是我和我的师爷有很多年的交往和接触。 我知道他喜欢你。 说起我的师爷马季先生啊，那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是 一生创作了两三百段原创的相声作品， 前无古人。 哎呀，可惜啊，我师爷走得太早了。 是72岁。 才72岁。 嗯， 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 我68了。 您都68了 啊？ 68 69 70 71 70，还有4年，您也72了。 你什么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说呀，您一定要合理饮食，加强锻炼，多吃北京的烤鸭，怎么你也能对付到73。 我踹你！ 这个著名的诗人臧克家先生说得好：有的人活着等于死去，有的人死了但是永远活着。 这意思我明白。 您就属于那个虽然说活着但是跟死那个活那个死 行， 反正您就属于这种人吧。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你 我的意思说呀，我特别怀念像我的师爷，像我的师祖，还有很多一大批为中国文学艺术做出贡献的艺术家，他们的经典之作，音容笑貌，德艺双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了。 这就叫不忘初心。 哎呀，此时此刻，我非常想念他们。 想念他们？ 想念。 真想念？ 真想念。 我给你出一主意。 什么主意？ 找他们去。 找。我怎么找？ 找他们的音像资料，回顾回顾。 朋友们看出来了吗？姜还是老的辣， 枣还是小的甜呢。 您别说，昨天晚上我真找他们去了。 什么？ 昨天晚上排练回来，身体有点乏累，我躺到床上，似醉非醉，似睡非睡，我就迷迷糊糊，晕晕腾腾。 那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突然， 怎么呢？ 我俩眼一瞪，身体一弓，张开双臂，身体腾空。 不，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怎么着？ 就你这腿儿，底下不点火，飞得起来吗？ 我小时候跳过芭蕾，你管得着吗？ 行，你背吧，背吧，背吧。 但只见一会儿，我就翱翔在了蓝天白云之中。那真是林路幽深，高山秀丽。这个那真是清脆的阳光在温柔的春风中荡漾，运出层层的波纹。细碎的阳光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璀璨的光芒。 这有诗情画意。 我一看这真是世外桃源，别有洞天呐， 天堂啊。这是 我当时发现有一帮人。 谁呀？ 有相声大师侯宝林，相声泰斗马三立，快书大王高原君，人民艺术家马季，京剧大师程砚秋，豫剧大师常香玉，小品名家赵丽蓉，豫剧名丑牛德草，等等等等，一大批艺术大咖都汇聚在了这里。 在这儿干嘛呢？ 好像在商量什么事儿。 你走进去听听。 我走向前去，我躲在一棵桂花树后，我一听马三立老爷子在说话。 说什么呢？是这味儿。 你想说什么呀？ 亲爱的老少爷们父老乡亲们，今天啊是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侯宝林大师诞辰100周年。 对对， 本来呀我想给他买个蛋糕去也听说你们这边也搞纪念活动。 是 啊，我想带着侯宝林马季我呀一块来这边看看大家。 是， 一想不能去。 为什么呢？ 我怕吓着兰城那孙子。 这怎么说？ 不去就不去吧。我们老几位在这儿做个游戏。 哦，自己玩。 做个游戏。 做什么游戏呢？ 做丢手绢。 这小孩玩的游戏呀。 我们人老珠湾头喜欢玩这一款轴啊。 好好好好。 啊，丢手绢。 丢手绢知道。 大家围个圈儿。 是是是。 马季。马季。坐你师傅侯宝林旁边照顾好你师傅。 啊。 赵丽蓉。你搀小财舞一把呀、啊、你没看他腿脚不利索。 嗯。 耀文。 嗯。 哎，别抽烟了。别说话。大为孩子。 嗯， 牛德草、 啊、 你打什么瞌睡？你快快醒醒！ 你可问的还挺多。嗯， 我出主意吧。 啊， 我先来，我给大家做个游戏， 啊、 给大家唱一个 丢手绢 丢手绢的歌，听着啊。 哦、 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这马三立老爷子太有意思了。 怎么呢？ 他趁着赵玲老师不注意、 啊、 他把这手绢就直接放在赵玲老师后边。 是 赵老师没防备、 啊、 这老爷子紧跑几步跑到赵玲老师面前、 啊、 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赵丽蓉你给我出来吧。 呵，这就抓着了。 赵玲老师一下着急了、 啊、 马老你干啥呀？这是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你说我是谁呀？ 啊，知道， 我就是赵丽蓉啊。 啊， 你看刚才马老抓着我了，让我给大家演个节目。 是这意思？ 我也没啥新节目、 啊、 我就给大家来一个当年我在春节晚会来那段打工奇遇。大家是耐看呢耐看呢还是耐看呢？ 肯定耐看。 你掌声呱唧呱唧 啊。 你听着啊， 你来吧。 我做的是蹦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便当了白莲藕，海蜇拌肚滋味足，四凉四那个八碟菜，白干捞酒啊烫一壶走四方。我唱的怎唱的好，唱的怎么样怎么样，唱的怎么样。赵玲老师正高兴呢，趁大家鼓掌这功夫，他把这手绢就放到马季先生这后边。 这老太太够锐，这 马先生冷不防啊， 那抓着了， 那抓着得表演节目、啊、 那得演呢。 只见马先生，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哎哎哎， 学真像。 哎呀，本来呀、啊、我想给大家说段相声， 是， 但是今天我没搭档啊。 那怎么办呢？ 这回好了。 怎么了？ 老唐刚过来。 对对对，唐先生过去了。 老唐过来最近也演不了。 为什么呢？ 刚到这儿不适应，正倒时差呢。 还没倒过来呀、 啊、接下来我先给大家来一段，就是当年我在春节晚会演那段宇宙牌祥言吧。 那是经典之作呀。 亲爱的同志们呐、 啊、 你问我是干啥的？ 是啊， 我就是宇宙卷烟厂的。 哦， 我们生产这个宇宙祥言呐、 啊、 已经行销全国好几个大城市了。 都哪儿啊？ 括弧包括台湾。 是吗？ 我们宇宙祥言准备打入你的生活了、 嗯、 成为你生活的三大要素。 哪三大要素？ 你不抽我宇宙牌祥言 啊， 你年轻人你就考不上大学。 是， 你不抽我宇宙牌祥言、 嗯、 你想要二胎的你就怀不上。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不抽我宇宙牌祥言 啊， 你在北京你就买不上房。 哪儿啊？ 该马季先生丢手绢了。 对呀、啊、 马先生犯难为了。 为什么呢？ 老爷子一辈人缘好、 哦、 不愿意得罪人。 那也得丢啊。 那得丢啊、 嗯、 马先生一抬头看见一个人。 谁呀、啊？ 京剧大师程砚秋。 哦，程先生。 马先生想，就他了。 为什么抓他呀？ 因为程先生一辈子练功刻苦、 哦、 每天都得吊嗓子 爱唱， 把这手绢丢给他不一举两得吗？ 嘿，好主意。 只见程先生把这手绢拿起来，哆哆嗦嗦颤颤巍巍、 啊、 哭啊， 先叫上一板， 丢手绢，手绢轻轻地放在我的臀部后边。大家不要打电话，快点快点治治他，治治他。 还唱两句吗？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我的臀部后边，大家不要打电话，快点快点治治他，快点快点治治他。 是程派的味道。 程先生最后把这手绢啪 干嘛呢？ 就呼到牛德草先生那兔脑袋上了。 那牛先生呢？ 牛先生昨天晚上打麻将 啊， 那犯困呢。梦，我跟你说，这是咋回事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老少爷们、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啊！ 啊，抓住你了， 抓住我表演节目不是？ 哎，就这意思。 观众朋友们，鼓鼓掌，打打气儿，我给大家弄两句，中不中啊？ 啊，中啊！ 听着啊，有了本现一阵阵，我这小开怀呀、啊，小窟窿我掏出来一个大螃蟹，我压了压脑门，你们看看啊，奇怪不奇怪呀、啊？你们谁养过我这起了品的芝麻小官儿？我的沈太太，你的吃尽元宝了，我不爱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嗯啊嗯啊嗯啊，嘿哪嘿嘿， 好，有味儿。 您这一下好坏了， 怎么呢？ 他们发现我了， 哟，那怎么办呢？ 只见马三立老爷子说：“ 这谁呀、啊？这谁呀、啊？ 谁呀、啊？ 小虎， 小 胖孩， 拿你当小虎。” 你是小胖孩、 我赶紧解释啊， 解释 我说马老、我不是小虎、我是来自河南的相声演员，我叫范军。 对 哎呀范军啊、 嗯、 哎呀好啊、我想着你这小虎呢啊，逗你玩你们小虎，你跑这儿找我要背过面子的， 把这老头全养起来了。 哎呀好啊，小胖孩啊，你既然来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 好，叫你表演个节目。 哎，宝林啊，这可是你徒弟的徒弟啊， 第四代了。你是 你演一段演一段。我说马老，你看我特别想念你们这些老艺术家，您既然我表演，我就给您汇报，给您演一段带着我们河南特色的小苹果怎么样？ 那新鲜呐。 哎呀苹果好啊，你看我这俩大鸭呀、我就喜欢夸苹果好吃啊，苹果！ 哎，又想起这词儿来了。 小胖孩，你带伴奏带了？ 带了， 带了 啊！ 音响是 music， 哟，还挺时尚的啊！ 伴奏， 哟呵， 掌声！ 真带音乐来了。 你是我的小啊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我点亮我。生命的花花花花花花，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哎呀哎呦呦呦呦，哎呀哎呦呦呦呦，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唱得真好啊。 哎呀老爷子夸你了， 我真想把你留下来。 哎， 你想不行啊、你太年轻了。 是， 你回去吧。 啊， 回去给你这梁活的捎句话。 我 欢迎他呀。 啊， 早点来。 我别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范军蓝城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 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来自陕西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苗阜、王声合说的《艺术漫谈》。为了保持这个实况的完整性，我们上半段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 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啊是外边暴雨倾盆，老话说得好，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没错， 今天能够来这么多朋友啊，非常的高兴。刚才好多还有好多朋友在外头进不来，多多担待。咱们能进来人，咱就高高兴兴。刚才季明亮，给您说了一段陕西快书。 没错， 这两天呢，我们刻意带着我们陕西特有的曲艺形式。昨天是陕北说书，今天是陕西快书。说实话不容易。您看90后的小伙子，下大功夫在练这门几乎已经失传的艺术。 对， 我们都在支持他。这些好东西再不保留啊就没了。就是尤其练那个猪八戒那些动静，天天在那儿练，挺好的，挺好的，挺下功夫，让下去休息休息，把我们换将出来。有认识的，我叫苗阜 啊， 他叫王生， 我 外号活杜十娘。他们两个人呢在一块儿， 你是我那百宝箱是吧？ 什么叫百宝箱啊？ 我多想把你淹死呀！我 得跟刚才那活潘金莲呢， 没有这样 得有对称 啊！ 我也有外号， 您 活笑林，我这个 你叫什么外号啊？这 就是那开玩笑，开玩笑，在一起也是搭档多年，有了解王声老师的 啊， 确实不容易。人家上完大学，本来应该去干那个，可是没有去干那个，反而干。你就应该干这个，你就 不不，我干不干这个都不打紧、 啊， 我应该干哪个？ 你想干哪个干哪个呀？我哪知道你干哪个？ 什么意思呀？还我应该干那个？ 他是学的中文历史，应该毕业呢分到文史馆去，可是呢， 因为那个单位味儿太大，是吧？ 什么叫味儿太大？我 什么叫文史馆呢？ 研究文学历史的吗？ 文史研究所、文学历史研究所、社会科学院，这名都能说。 这个很多观众啊都是全国各地赶过来的，很多人呢就是为了看王声老师。 是吗？ 据说啊剧场啊这边的票比这边票卖得好。因为这边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王声老师这个小屋子。王声老师这在我们后台这都是有一号的人物。 得亏今儿化妆师说拿点粉给盖着，我说不能盖，他值200块钱。 挺好的 啊， 青曲社擎天播一柱，江湖一点黑，王老师了不得的人物。 您会说话不？ 都知道啊，王声老师在我们后台负责业务 啊， 在后台就是管理大家这个节目怎么排场啊，怎么排练啊，平时就在后台什么都好，温文尔雅这么一个人，平时往这一站也是穿着中式的服装，中式的这布鞋 啊， 好家伙，手里拿着纸棍风，然后整个感觉呀就在 手里拿了一个什么物品， 纸棍风啊，纸棍风，文人常拿的玩意，纸棍风啊， 我真不知道您说的， 你看这纸棍风嘛，纸棍风，手里老拿着一个纸棍风啊， 这叫扇子。 那么说显得高傲，显得别人都不知道， 那也不能胡来呀、啊，那是哪有那名字、啊？ 手里拿着纸棍风，感觉好极了。 嗯， 而且王声老师为了玩这纸棍风， 嗯， 这人家是正儿八经盘呐、啊， 哎， 盘扇子，盘扇子，拿人油喂， 是吧？您说的这个怪瘆得慌的，您再解释解释。 拿人油喂，就拿汗喂呀、 啊，拿汗， 拿汗刺，慢慢就养出来了。 嗯， 王声老师为了盘扇子，把嘴都盘大了。哎呀，我 苗老师。这玩扇子养扇子怎么还能把嘴盘，是这怎 你得拿人油喂呀、啊、人不是有鼻夹沟吗？ 人有什么 鼻夹沟？ 您最好说一个我们人类有的部分。 鼻夹沟都鼻夹，这不是鼻夹沟吗？ 这地方叫鼻洼，鼻夹沟， 鼻子和面颊中间这条沟嘛，鼻夹沟嘛。

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点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都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7度。受高空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仍然有阵雨或雷阵雨。阵雨出现的主要时段是在午后，降雨量为小雨量级，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雨。好在今天早晨到上午天气比较凉爽，而且大部分地区没有明显的降雨，适宜大家进行晨练等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早晨北京地区近地湿度较大，风速较小，扩散条件较差，午后气温升高，辐射加强，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30到22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中午前后感觉偏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感觉较舒适。今天白天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金玉不累，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眼，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陕西这方沃土啊，培养了很多的曲艺名家，尤其是很多相声演员落户在陕西。那么近些年来呢，陕西相声的兴起呢，要归功于苗阜、王声他们这个青曲社。苗王和他们的团队也是几度进京，红遍全国。当年走红的段子是《满腹经纶》，一直有持续的热度和自己的粉丝拥趸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接着收听这段苗阜、王声合说的艺术漫谈。这是一段剧场实况啊，台上台下互动热烈。 就是这么雅逊的这么一个人， 我呀 在后台喝茶，好家伙，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那茶都大茶缸子，嘎噔嘎噔嘎噔嘎噔。 你是把缸子嚼了吧？这是 我嚼缸子干嘛呢？ 喝茶哪有嘎噔嘎噔喝的， 就是形容很豪爽啊，嘎吱嘎吱就喝下去了。 哎呀，嘎吱嘎吱，你这缸子动静真大。 王老师从来不跟我们饮用同一个玻璃缸子，人家讲究，你知道吗？ 这我用没用过玻璃缸子， 人家讲究，人家那茶具都是自己带 啊，我自己有一套， 对吧？ 是 自己有一个纯羊皮的皮蛙， 什么 皮蛙呀？ 不是，咱俩还是要不然我给你换个凉活的上来再试试？ 怎么了？ 我都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了。 皮蛙拿皮缝的一个蛙状的这个带状的物体， 是不是羊皮口袋？ 哎，对对对，皮袜。 哎呀， 里头带着自己的茶具。 嗯， 好家伙，正经的名宣德炉元青花装好了，哎、在这儿一挎。哎呀，一过来， 哎，拿过来，哎哎，等会儿，就这兜里的装这东西，可能都不如这兜值钱吧？ 为什么呢？ 名宣德炉的元青花。 这个有问题吗？ 这砸了都不可惜啊。 怎么了？ 什么年头的东西是？ 明朝的呀。 明朝怎么还叫一元青花呢？ 圆形的青花怎么了？圆形的青花怎么了？明宣德炉烧的圆形的青花瓷， 没有在这地方说器型的啊， 这么说显得那么可爱。明宣德炉圆青花摆到这里，好家伙，自己泡茶啊，自己泡茶、泡进去。好家伙，整个那个颜色什么的感觉就特别棒，平时就这么喝茶。 嗯， 而且每次把这茶碗放到这里，首先先拿这个眼睛瞥他两眼，这是一种傲娇的表现。瞥他两眼， 哼， 轻轻拿起盖儿，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 我不唱一段猪八戒拱地吗？我 呱嘚儿两下吗？ 呱什么呀？ 轻轻端起来品咂两口，还要聊上那么两句。苗兄， 嗯， 此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更不乏红茶的浓厚，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 你认为呢？ 兄弟说得好、你喝的是雪碧。拿过来呀、好家伙，这就是人家文人的消遣，跟咱们都不一样。 我刚那嘎嘚嘎嘚嘎嘚嘎嘚，我那赶那沫子呢，是吧？我那哈， 我具体不太清楚啊。 你倒敢说出来，我哪有这样的？ 就是说话这种感觉永远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您学的这样， 这就是文人，什么都好。当然，咱不是说人无完人嘛，那啥无那啥，这都是有汗数的。 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啊。 什么叫人无完人？那啥无那啥呀？ 这个包罗面更广。你啥都能往里套， 说那啥就等于 X 是吧？ 哎，啥都能往里套，这都有讲究，你知道吗？那啥无那啥，对吧？也有小毛病，王生老师脾气不太好，特别爱发脾气。原来在网上啊，网上一弄就给人家对着骂街，在网上拿这个流行的词儿叫吐槽吧。 哎呦，你还知道这词儿呢？ 叫吐槽，哗吐一槽，哗吐一槽，哗吐一槽。都盛不下了，你知道吗？ 我在什么地方吐槽？ 网上吐槽，哗！ 我应该到圈里吐去呀。 你去呀、 我去哪儿去？我去。吐槽是个音译词、日本那边翻译过来的，不能拆开了用。我该吐一槽，我吃多少我吐一槽。 我知道你吃多少，你 没听说你这么说。 我就知道这词儿啊，就特别的脾气。 不要乱用， 网上也爱写点东西。 写过两篇， 也爱写点东西。 嗯， 原来呀、咱都知道，原来有一个老论坛，论坛时代的时候啊、有个叫西祠胡同的论坛， 媒体人都知道这个。 这是网络八大胡同之首，王老师当时就在这里混迹。 我挂头牌吗？ 你挂啥头牌呢？我都没弄清。 您还真知道有个八大胡同呢？ 那怎么 是就一个西祠胡同，没有旁的了？知道吗？您去逛别的地方，别往我们这儿引。 就是一个网络论坛，叫 这就是一个论坛， 西祠胡同。 哎， 王老师自己起的那个打名， 什么名？ 打名啊？ 什么打？ 就打字的时候，就是 网名、打名、打字名是吧？ 就是都是打出来的字吗？ 网名， 网名、是吧？ 也可以叫 ID 啊 ，IT， 嗯 ，ID， 它的 ID 是啥呢？他 ID 啊是叫醉酸枣， 嗯， 醉酸枣当年您去扫听扫听，前些年 我的 ID 是醉菩提， 其实差不多， 不差远了、大不一样，我这个比你那个贵， 你对，我又没上过网，我又没上你们那个把，就那一个胡同里边去转过，对吧？ 我到其他七个去过， 我哪知道你这。叫什么来着？ 醉菩提， 叫菩提，水平特别的高。 我呀， 网上写了多少文章， 嗯、 真格，我没什么文化， 哼， 但是王老师文化特别高。 没有 写了多少种，我不敢说人家这些东西我能倒背如流，但是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说，我从来没看过。 你看，我让你捧我了， 我说点实话呀。 你没看过，你说他干嘛呀？ 我从来就没看过，真格的，就是人家这种性格，说实话，招了多少人喜欢？为什么这边票卖得好？我很羡慕。 他是故意的冷落你们，知道吗？ 这边的不要沮丧。其实我也是长腿欧巴。 哎呀， 我就是 沉呐，这是个。 我就这遮住了，其实我的明显的优点没有看出来，我裤长31.5寸。你开玩笑？ 你报这有用吗？ 没用，我就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都挺好，都挺好的，很吸引人呐。你看他现在这媳妇儿，我老说叫韩铁。 我现在这媳妇儿，我过去还趁6个是吧？我 现在结婚这个，原来女朋友都不算，那些个扑拉都划了走了，都不算。 想吃吃两口，不想吃扒拉下去，给他上大菜是吧？ 晚报整篇的报道，王生的媳妇儿是微信摇出来的。咱说实话，这报纸节操稍微收一收。你不能像我一样啊，相貌与气质全无，节操与下限齐飞，是吧？咱是为了让大家快乐开心。 我都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你们就鼓掌啊。 现在可能很多，我看还有很多叔叔阿姨来呀、啊。我们这80后的语言，可能各位有些东西稍微的有一些听着费劲。 您刚才说您那是80后的语言，我今年74了吗？ 但是 我都听不懂。 我现在也融合了一些90后的语言。因为我的心态非常的年轻，你看前面坐这一排全是90后，各位跟您聊天您绝对听不懂。过去咱们这个一高兴啊说哈哈，他们现在不说哈哈， 他们说 叫23333333。人家还给王生老师写了一篇赋。 哦，还专门有给我创作的作品呢， 简介王生老师， 就说说我， 说王生老师这个相声啊，他不是捧哏的， 我是， 他是讽哏。 嚯！刚才那位是作者吗？ 说他是讽哏，人家还给讽哏有个定义。 怎么说的？ 什么叫讽哏？基本技能是拆台和嫌弃，属性是傲娇，被动技能是扑克脸。如果被逗哏连击，就会激发被动技能扑克脸，2秒钟之内清空逗哏的生命值。 他说这个我要懂，让我不好去。 这就是对王生老师这么一个评价。其实真格的，很多时候我特别羡慕他。 你羡慕我干嘛呀？ 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大岁数了，30多了，在成就各方面都比不上人家。 哟，您这话说的 都比不上人家啊， 没有的是。 但是我有一份勤奋好学的心，对吧？ 对， 文学上比不上，这啥不够那啥凑，对吧，王老师？ 对， 咱得有自知之明。 反正我也不明白他说什么。 我这个嗓子呀也不太好，但是我得练习。 啊，您吊吊嗓子。 我吊吊嗓子。咱们可以从这个唱歌啦， 哟， 唱戏方面，咱可以发展发展。 您别说，现在啊，流行您这样云遮月的，有点沙田味的这种嗓音， 是吧？ 哎， 沙沙的吧？ 嗯， 特别好的这个，我得练这个。 嗯， 现在的很多这年轻人90后都喜欢这流行歌曲。 嗯， 李敏镐他们就唱的那个，我都不知道唱的是什么玩意儿，也听不懂，人家就喜欢。我也练练这个歌去。 嗯， 现在这歌也好唱。 嗯， 歌词什么都各方面都比较简单。 嗯， 写出来那也没什么深意。一写出来，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就这个玩意儿很简单，谁闭上都是天黑，非常简单，简单明了，简单明了。你写那词儿，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死我六七天， 这句怎么 等一礼拜不就完了吗？非常的简单，从头到尾就唱一句，东巴拉巴，东啊东巴拉，东边巴拉累了你往西巴拉，非常简单这些词儿。好练，你知道吗？ 这都是 好练这些歌曲。 嗯， 当然了，人家也有好歌。 哦，您也有喜欢的， 也有好歌。您看这么多大家，您就比如说我崇拜的一个大家， 谁呀？ 崇拜一个大家，刘欢老师。 哦， 您别看刘欢老师没脖子。 哎呀， 但是啊，人家刘虎 没有你这么严重，知道吗？您轻易不要做这个动作，你一会儿这儿再捶到胸口了，这个不好看。 不是，就这感觉，刘虎老师，您别看人没脖，都不敢穿衬衣。 为什么？ 一穿就是高领。但人家唱歌可特别好啊。 那当然了， 大家都知道啊， 嗯， 万众瞩目， 嗯 ，to zero zero eight year 的时候，好家伙， 什么什什？抱歉抱歉，我刚才没有思维，有点没跟住。您说是 ，to zero zero eight year， 奥运会 in 北京就是 2008年 啊，奥运会 in 北京吗？ 您刚才说这2008是怎么说的 ？to zero zero eight year， 咋啦？ 你这个英语啊 啊， 你能够同声传译，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感觉吗？零八年嘛，零八年这 零八年奥运会刘欢老师唱的主题歌啊， 是啊，刘欢老师在开幕式上、 是， 好家伙，和外国那个娘们儿， 哎，涉及到国际上的事情，应该用敬词 啊 ，Letterson， 哎呦， 和外国那个 Letterson 女士就可以了， 女士， 嗯， 莎拉奥特曼俩人。在奥运会的广鸟， 这女士叫什么？ 莎拉奥特曼呐， 她叫小怪兽是吧？她叫 什么叫小怪兽？ 莎拉奥特曼嘛，她不跟人跟小怪兽一伙的， 人名字 莎拉布莱曼，莎拉奥特曼 来了，后来来了，俩人都合唱，咋能不来呢？你这说，都这么大脾气，跟你一样，哪有这？人来了，来了。 人叫布莱曼，他来是来了，他叫布莱曼，他来了，布莱曼，哎呀， 多倒霉的名字，他是来了的布莱曼， 对， 这个莎拉来了的布莱曼呢， 没有那个来了， 和刘欢老师高唱一首《我和又》， 我和你，和你， 蜜和你啊， 我和你， 我按的你。人家这世界性，你在点英文能咋？你对吧？你这太讨厌啊，太讨厌！王老师对英文他排斥，因为他是一个，他老对我老说你在后台，我在后台都说，现在这个都国际化，现在很多演员都带着相声走向全世界，你再弄点英文，你要不跟人没法交流。我们青曲社前两年就开始推广了，都推广英文了，就是那一年我忘了哪年了，就是世园会在西安举办，对吧？ 嗯， 就那年世界原型物体博览会，你想啊，这也是个国际性的 世界花卉园艺博览会，世界原型物体博览会，那我就去了，知道吗？那就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意思啊，反正就是世园会这胜利召开了，我想肯定来外国人， 嗯， 对吧？有时大街上来个人走在那里需要帮助，你过去可以拿英文跟人交流啊。那这个坎密 Happy You 呢？ 我看坎密 Happy You， 哎呀，好，您这语法真棒。 就是坎密能够帮助你啥呢？就是你得跟人交流。 你在后台这管什么事啊？ 我们后台全部改了。 改什么？ 后台交流必须用英文，提高这个语言环境，你知道吗？有语言环境，提高就快。 后台怎么用英文交流？ 你开玩笑，过去相声演员一下台，后台绝对道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见面道辛苦。 我们后台不让说这个了， 不道辛苦， 必须说英文。 英文 必须说英文， 这怎么说英文呢？这地方 好家伙，一下台不说辛苦了， 说什么？ 一站大拇哥， 嗯， 油啊酷的油啊酷， 你说的好， 说的酷， 不是这一般得回礼啊。 这位赶紧客气两句 啊 ，Where 什么意思？ 哪里哪里，非常的客气， 这就是您推广的英文。 当然了，走大街上过去打招呼，肯定都这么问吗？ 嗯， 哟，您干嘛去 啊？ 我吃饭去。好，我以为你要吃饭去。你看 他俩互相听不见吧？ 怎么叫听不见呢？ 这俩人话都搭不到一块儿去， 就是这种语言呢，交流 就是问吃了吗？ 哎，现在就不能这么交流了。 现在怎么呢？ 一见面全部用英文，只要是我们后台的人，一见面 ，Hello， 你好 ，Where are you doing？ 上什么地方干什么去？ 哎，干什么去？这位赶紧回答一句， 嗯 ，616， 溜一溜，多好的语言环境啊！ 616 啊， 溜一溜 啊，遛弯吗？出去遛弯，溜一溜， 这是动词啊。 你可以发展成动词吗？你知道个皮毛就行，你又不是要嫁到英国去，你知道吗？你学那些个那干嘛？小时候都学过 lesson one, lesson two, lesson three, I'm Lily, she is her mate, 你知道点差不多就行了，你知道。这都是一段皮毛的东西就行了。人唱那个歌多好，多好听。英文歌曲没事，我在家听听。嗯、还有咱们国内的歌曲，我也爱听。有那大家人唱真好， 哪位 唱的真好啊、嗯？你就比如说有一个叫疼不疼？ 哼，我认识一个叫痒不痒的。 什么叫痒不痒？疼不疼嘛？就一唱歌，啊，就疼得很那个。 您说的是不是腾格尔？ 啊， 腾格尔。 哦，好像是腾格尔，对，腾格尔。唱得多棒！据我了解，这首歌写出来还真不是坐那儿闭门造车，咔哧咔哧咔哧写不出来呀、啊。您知道吗？ 嗯， 真正好的艺术是飘飘然飘来的，灵感呲啦都出来了，你知道吗？ 啊，你看你那个德行， 我什么德行？ 呲啦！你知道人家这歌怎么写的吗？ 我当然知道了，我做过调研呢、啊。上次咱们同台演出， 嗯， 同台演出他唱那个《桃花源》的时候。我在后台专门跟他聊聊天。 是吗？ 我说腾老师， 嗯， 你啊， 什么叫腾老师？人家不姓腾， 尔老腾格尔老师啊， 嗯， 您这歌怎么写的？告诉我一讲，哎呀，我特别感动。 哎，这你也给说说， 是咋回事呢？ 嗯， 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他还没有成名。 哟， 哎，他是游牧民族， 蒙古族吗？ 有一天呢，感觉头发长了， 嗯， 都锈住了，当时就想理个发呀， 剃剃头。 找这个理发的去吧。 嗯， 他忘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 他是游牧民族 啊， 理发的也是游牧民族。他骑着马追了半年， 哎呦， 没找着啊。 哼， 那天也不知道骑马骑太快还是怎么着了。 嗯， 一下冲了风了。 怎么了？ 冲了风，喝了凉风了，腹内特别的不舒服， 闹肚子。 哎呀，闹肚子，想找个地方上个厕所吧。 嗯， 茫茫草原哪里有这个东西、啊嗯？走着走着，忽然看见这儿有一滩水池。 一些水 就这里吧，下的马来把马拴在草上， 拾起来，拾起来， 怎么了？ 把马拴到草上？ 草原我不拴草上，我想拴树上得有呢，绑腿上再蹬倒了。 那你也不能这， 你得讲究啊。 这草你 拴大草上，大草上，三棵大草拴一块，这就是个心理安慰。拴草上拴好了，好家伙，人就蹲在了这里。您琢磨，腹内一舒服，人就有观花忘景的心了。一有观花忘景的心，哎呀，这个灵感就来了。 这歌有什么？ 着啥急？啥急事儿？一看叫蓝天，第一句出来了， 要唱 蓝蓝的天空，嗯，来呀啦。啊啊啊啊，一看天上也没有什么了。再一看这些池水， 嗯， 清清的湖水，嗯，来呀啦， 这都什么动静啊？这都是 一看这儿也没什么了， 嗯， 再看这茫茫的草原， 嗯， 还有那草原，嗯，来呀啦， 这歌基本上成型了。 就在这个时候 啊，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小姑娘， 嗯、啊， 那小姑娘长得漂亮，嗯、那是又狗狗又丢丢。而且穿的非常的简单， 嗯， 好家伙，也不是草原，你穿这么简单干嘛？也不害怕虫子盯着 你。人家来玩的， 小短裙， 嗯， 小短裙底下那个网状的丝袜，一个袜子上三个洞，啪啪啪， 那可能是穷的，那可能是。 底下穿了一双恨天高， 什么叫恨天高啊？ 高跟鞋，恨天高啊， 穿个恨天高， 恨天高。 这姑娘来了，她怎么办呢？ 好家伙，腾哥一看大小伙子呀， 嗯， 这儿过来一姑娘， 嗯， 她在这里干着不雅之事， 是， 好家伙， 看见不文明啊！ 把这臀部一蹬，这个水坑一提裤子，哎，这个歌高潮来了， 高潮， 不啦啦！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菇。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呀、啊，搁点小磨香油。